你有没有试过上网台找节目？有没有发觉同一类的节目有很多不同的质素？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，不同的节目，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，乜都有。你不用再浪时间去听其他废话， My Radio 帮你用最少的月费得到高质素的节目。上 My Radio 网站，可揀直播，亦可揀重温，再按 Enter就简单。 MyRadio 在互联网当中为你制作最精彩的网台节目，你可以根据你的兴趣选择你喜欢的节目，选 Facebook 直播、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。 记住 MyRadio 的节目是有最精辟的 insights 同有娱乐性的节目，所以给节目月费是绝对值得的。 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节目啊，第83集啊。咁今集咧就系得我二世祖主持嘅。咁今集有 solo 啊，点解咧？因为阿简洛夫啊去咗旅行，阿猫姐又唔知去咗边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即系今集我准备了一系列嘅题目啦，咁我可以同大家讲下嘅。咁啊，即系其实今个礼拜就即系对于澳洲嚟讲，就系叫做一个其实都几 sad 嘅礼拜啦，因为喺礼拜五啊，10月20号啦，喺位于 Adelaide 北边嘅一个叫喺 Elizabeth 嘅区嘅 Holden 嘅生产线啦，即系澳洲最后一间做车嘅工厂咧，就执笠啦，系啦，咁啊。上个礼拜其实就 Toyota 就收咗皮啦，咁就即係已经唔会再喺澳洲制造 Camry 咁样嘅。係啦，咁啊即係呢个澳洲嘅工业何去何从啦，咁我陣间再讲啦。咁一开始就想讲今个礼拜就试咗三架车嘅。咁啊试咗边三架车呢，咁啊即係其中一架就係、是、Audi 嘅 R8V10 啦，咁即系 Audi R8， 我谂大家即系如果对车有少少认识嘅话咧，咁都知系咩车嚟噶啦。咁就系、是、就系、是、Iron Man 啊 ，Iron Man 入边Tony Stark 咧揸嗰架开篷车咧，就系、是、一架 Audi R8 嚟嘅。呢套戏都好耐嘅，呢套戏讲紧系即系 Iron Man， 我记得第一套都讲紧系2007、2008年咁啦，咁都事隔10年啦。咁我试嗰架就系新车，咁啊第二代 Audi R8。咁点解无啦走去试 Audi R8 咧？咁即系听众应该都知道，我不嬲都系即系宝马同埋波子嘅爱好者兼收藏者啦。咁点解无啦走去试 R8 咁屎忽痕咧？即系你明唔明？我明白，即系我真系同人讲，我系唔中意法拉利啊，唔中意林宝坚尼嗰啲咁嘅车噶嘛。即系我觉得揸嗰啲车系出街系好抢眼嘅，系啦，即系唔系好想俾人知道我认咗佢，唔想俾人认到我去咗边度咁样噶嘛。咁点解走去试 R8 咧？咁啊？试完就系有一日咁喺 Facebook 戆鸠鸠，咁就见到呢、這个有间 Audi dealer 啦 ，North Shore 嘅，系啦，咁喺我屋企附近嘅，就话喺呢几日之内有架咁嘅叫做Audi R8 啊 Spider 就会系即系呢几日喺个 dealer 度咁可以有 test drive 咁样啦，咁我见到哇，屌你老尾，你卖捻晒广告！我唔撚走去試鳩你車，我咪好撚戇鳩咁啊！即刻走去登記啊試咁樣啦。咁都第二日有個 sales 已經打電話俾我啦，咁啊即係問我幾時得閒落嚟試啊，乜乜柒柒啊，咁啊落去試啦，係啦。咁試嗰日咧，就我原本以為有開篷有架 R8 Spider 試咁型咁撚型啦，咁點知咧？嗰、那個 spider 就好衰唔衰，嗰、那個即係嗰個叫signal light 啊，嗰個咁嘅指揮燈啊，即係轉左轉右咧就失靈，咁就唔可以俾人揸。咁我都知咁我揸啲咩咧？我係揸咗架 R8 嘅 coupe 嘅。咁即係第二代 R8 咧，咁就即係其實第一代 R8 就同林寶堅尼嘅 Gallardo 啊，即係大陸佬所講嘅細牛咧，咁嗰、那個嗰個底盤就係、是、即係共用咁樣啦。咁啊，即係。呢、这个叫做第二代咧，就系同呢个叫新世牛啊，即系 Hurricane 就共用嘅。咁、那、啊、个、车就5.2 呢个V10 啦，系啦，咁啊540匹马力嘅，系啦，咁啊398个磅尺啊，系啦，咁、嗯、啊。